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大公司的大数据战略得失，抱团取暖难敌插管吸血者。开源项目最讨厌的就是只进不出的参与者。一个公司如果只把开源项目拿去赚钱，却不拿自己的改动和成果反哺社区，开源项目就难以持续发展下去。所以抱团取暖的前提是大家都愿意主动贡献自己的成果，但亚马逊是一个另类。他从开源社区拿了很多东西，却从不贡献开源，那这样只会插管吸血的亚马逊，是不是就会破坏了开源社区良好的氛围呢？在大数据的发展战略上，除了自建轮子的谷歌、微软和阿里巴巴，各大公司大多走向了一条抱团取暖的道路。而这个抱团取暖的产物，就是你搭一个模块，我搭一个模块，大家一起开源出来，组成了一个叫做 Hadoop 的生态圈。那如果要具体来说一说，雅虎当然是 Hadoop 生态圈里最大的贡献者，但是 Facebook、Twitter 和领英的贡献也不少， eBay 和 IBM 的功劳自然也不可忽略，大家前前后后都做了不少事儿。最近来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AMP 实验室的 Spark 贡献也是十分突出。那为什么这些公司会选择抱团取暖？我简单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技术和资源储备还不够，单靠自己没办法搭起来。第二，业务需求不迫切，还没到非要自己搭轮子的地步。第三呢，公司可以熟悉开源文化，通过这种方式，公司对开源社区会更加友好。那么这些公司的抱团取暖带来了哪些好处呢？首先，这些参与其中的公司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亲密合作关系，也很快让 Hadoop 生态圈变得丰富起来，变得越来越可用，越来越实用。其次，这也让更多并未参与其中的创业公司获得加持，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大数据分析的能力，湾区的创业氛围因此变得无比美好。客观来说，这样的合作确实促进了创业的发展，毕竟创业者更需要关注业务逻辑，而具体的系统实现可以利用开源社区的产品和架构来快速解决。只是在很多时候，有钱能捡的话就一定会有人去捡。随着这个生态圈的壮大，试图通过这个生态圈牟利的人和公司也越来越多，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雅虎、Facebook、Twitter 和领英等公司最初的设想。首先出现的当然是把 Hadoop 打包卖给其他企业的公司， Cloudera 就是这样一家公司， MapR 也是， Hortonworks 也是，而最后这家公司啊，干脆原本就是雅虎的 Hadoop 团队，他们看着别人捡钱心里不爽，所以特意从雅虎跳出来创建的。然而呢，和当初抱团取暖时难兄难弟们的无私贡献相比，因为是带着明确的商业目的，这一类公司对于 Hadoop 的态度就多少有些不一样了。不过呢，就算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把东西卖出去，很多事情还是要做好的。那相较来说，毕竟当时的 Hadoop 作为抱团取暖的产物，那很多时候只算是一个可以用却并不是最好用的东西。对于那些传统企业来说， Hadoop 的方方面面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比如安全问题、使用者的权限管理和监控、效率和资源的消耗等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这样看来呢，我们必须说 Cloudera 和 Hortonworks 对于 Hadoop 本身的发展是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的，对于 Hadoop 相关生态圈的模块也是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的。即便这些公司是打算靠这个赚钱的，他们也的确是为 Hadoop 生态圈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不过在 Hadoop 生态圈里面，赚钱最多的显然不是这些公司。 Hortonworks 股票上市以后估值掉了 50%， Cloudera 在上市前自砍 50% 的估值，血淋淋的上市。这两件事情呢，都说明这个行当的利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这些公司虽然都活着，但是啊，恐怕活得也是有些艰辛。要是说哪家公司借着 Hadoop 生态圈的东风迅速青云直上了，无疑是亚马逊。亚马逊的 AWS 之所以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离不开 Hadoop 生态圈的贡献。亚马逊的 Elastic MapReduce 服务自推出以后就非常受欢迎，这个云上的 Hadoop 系统给亚马逊带来了滚滚红利。但是回头看一下，亚马逊到底给这个生态圈做了什么贡献呢？几乎啊屈指可数，即使不能说是零，起码也可以说是无限接近于零了。虽然它也有一些代码提交，但主要还是为了解决 Hadoop 生态圈与亚马逊其他云服务如何打交道的能力。也就是说，亚马逊做出的最大贡献是解决了 Hadoop 集群如何同亚马逊的云存储 S3 连接的问题。一方面是赚到了很多钱，一方面则是毫无贡献。这个只负责插管吸血的亚马逊无疑在商业上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而我们也很难去苛责亚马逊，毕竟开源系统 拿过来用，回头要不要反补开源系统，很多时候呢也只是公司自己决策的问题。尤其是开源社区的授权方式本身啊，就有很大的 bug。哈德布社区通行的 Apache 授权方式，那不要求商业公司必须公开修改后的源代码，即使是更严格的 GPL 授权方式，商业公司依然有无数的办法可以绕过去。所以最终来看，商业公司要不要反补开源系统，基本上靠大家的自觉。但是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每个公司啊都学习亚马逊的做法，那么哈德布生态圈在一开始就不可能构建出来。毕竟呢，如果没有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开源，也就不可能有完善可用的生态圈。所以亚马逊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有碍开源社区繁荣的。我想很多做大数据开源的人肯定对亚马逊的做法颇有微词。只是从开源社区来看， Apache 基金会也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去阻止别人像亚马逊一样使用这些开源软件。那既然没有约束，那么亚马逊的做法显然显得合理又合法。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我个人呢，对亚马逊的感情啊，其实是很复杂的。首先，亚马逊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家伟大的公司。它所推崇并遵循的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更是值得每一位有志于做出一番事业的互联网从业者认真学习了解并深刻理解。这些简单而深刻的准则，我不敢说是普遍适用的真理，但这起码对我个人来说受益非常大。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亚马逊这个公司没有取之于社区用之于社区的观念。亚马逊对客户是很好的，对社区就不一定了。一个只是不断从社区获取却不愿意贡献给社区的公司，破坏的是整个社区的氛围和默契。如果这个公司籍籍无名，也没有因此发家致富，那么它的破坏力还不是那么强。而一个公司呢，如果保持如此作风，同时在大量的赚钱，那无疑是树立了一个坏的榜样，这种破坏力是极为巨大的。开源社区发展到今天，已经度过了不成气候的阶段，那现在也有了很多非常有影响力的项目。但是如果还是不能够找到有效的管理方式来表彰贡献，控制索取，长久来看呀，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对开源插管吸血的公司。这对开源社区来说，显然会是一件极其。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